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通关唔会有错啦， 通关梗系冇错。 嗱，你记住啊，通关系战舰嘅一部分。我唔系一定下下一定讲同你讲叫鸡啊、骨肠啊、斜鸡啊呢咁样啊。 即系都系中港生活啦。其实我觉得你战舰都变咗中港生活就好啲啊。如果我点乜战法啫？而家即系咁 我屌你老尾，通关唔捻够战， 你而家都冇。 一通关做紧战 几啊？喺度呃啲听众做咗年几节目？ 系咯，屌你老母！ 今日嗱，10月12号啦， 嗱，啲网友仲听紧咧，真系，屌，压得几捻深啊！屌你， 过咗年半啦， 哇，真系好恐怖， 过咗年 真系听 18个 啊，即系我都冇啦。其实呢集我都认为打飞机嘅啫，因为我早轮就讲捻咗，即系01唔捻信啊嘛。嗱，当然 系点讲啊？ 01话要过捻咗呢个冬奥先至通关啊嘛。 冬天奥运会，唔系东京奥运 啊，冬奥冬天 冬季奥运 冬季奥运会先通关啊嘛。咁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可能而家已经宣布咗通关噶咯。嗱，六嗰阵唔知啊，因为六嗰日咧就十号嚟啊，唔系10月2号嚟啊。 而家就10月12号， 12月12号啱啱过咗十双十，啱啱过咗双十， 我就觉得你会唔会太过乐观咧？ 咪先一个咪先啦，即系我就不如讲多少双十先啦。 嗯， 即系你即系有啲人咧，即系读书几捻紧要啊，即系读历史几捻紧要， 尤其是嗰啲。当武官嗰啲，识读唔读书？ 屌你老，你真系唔窒识读书喎！ 系， 喂，嗱， 1911年， 首先OK， 10月10号， 10月10号，辛亥革命， 国父孙中山， 系啦，喂，大佬， 喂，其实唔系佢噶，佢当年唔系 大陆嘅，佢唔系佢唔系中国嘅， 唔系中国， 佢嗰时候唔制 某地方， 好似日本定系边度啊？日本嘅， 唔系讲错咗啊？老萧又咩？老萧唔听节目唔所谓， 唔使理佢啦。 系啊，讲翻， 就跟新我继续讲翻嚟。咁啊， 辛亥年啦， 嗱，因为坦白讲，即系唔怕啦，林炳强啦，唔肯怕。喂，你嗱，你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嗱，我点样讲咧？我又唔想赞佢，又唔想闹佢，但系佢有啲嘢系好捻醒嘅，好捻突嘅，即系佢系一个好抗压嘅人嚟嘅， 系 佢好受得压力嘅，呢样你不能否定嘅。 一个无耻嘅人咪受得压力咯。 啊，大家谂翻咗， 系嘛？ 即系佢可以。唔柒你嚟嘅，屌你！我讲我嗰套，喂，佢受到好大压力。但系坦白讲，喂，呢啲咁嘅翻书仔嚟噶嘛？其实 佢系咩？ 佢一样系翻书仔， 是啊、 一样系一受英国教。 哦， 我同你都翻书仔。 受英国教育又唔算系翻书仔嘅， 算系翻书仔。我哋都识英国教育。我听啦，点解我 咁样讲？ 点解我哋识近代史咧？因为我同你都系左仔。 哦， 我哋会理解呢一样多啲，因为同我哋好有密切关系。O、okay, K， 做 受英国教叫翻书仔、啊， 都算系啦。 即系而家嗰个读 翻书啦。Okay, 其实坦白讲，系咪啊？点会唔系啊？ 都系嘅， 系咪先？你就唔识近代史啦。喂，坦白讲，如果你要将辛亥革命同双十节同呢个台湾分开嚟讲，其实冇可能。你点样讲辛亥革命，我都有办法将佢讲到成台独。O、okay?啱啱啊，啱啊， 冇错。 就算我点样唔讲台独，我都有办法讲到辛亥革命。 同埋你都 孙中山先生，我而家我系可以将佢讲成台独分子。 同埋你始终即系你都要知道佢系国父嚟噶嘛？你冇否定到孙中山系国父系咪啊？ 共产党都唔敢打嘛？ 系咯。 而家你问共产党边个国父？你要问共产党边个国父？佢都答俾孙中山先生。 即系要推翻嗰个叫做封建嘅王朝嘛， 即系系咯， 系咪先？ 嗱，坦白讲，喂，你知唔知点解？ 国共两党系兄弟嚟噶嘛，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唔捻识咩佢？ 你知唔知好咧？简单嘅，人哋国民党同你讲咩？知唔知啊？联俄用共啊，乜捻嘢叫联俄用共啊？番薯仔，啊，联合俄国融立共产党啊？ 呢个系 屌你咯！ 呢个 系国民党喺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叫联俄用共啊， 唔系应该话抗日嗰阵时 系抗日啦，联俄用共啊， 系 差唔多啦。你有冇啊？屌你老，你识唔识特色啊？你有冇用 但系国 用国啊？ 但系咁、啊，共产党历史唔系咁讲，叫联俄联共 系嘅咩？ 系 咁样仆街， 乱我乱供 咯，咁样仆街， 系呢、這个肯定系。我哋迟啲啲后啲仔女都可能，我啲仔女都可能会 咪即系大老婆。OK OK， 即系你要知道嗰个历史系点样。 嗯 ，OK 嗱，我唔想讲太长，因为你 即系我哋又唔系历史， 你听系听阿老师讲啦。 系， 就坦白讲，如果今时今日你要问啲国民党点解要推翻满清，其实答案共产党都咁讲噶啦。将满清腐败就推翻佢，啱唔啱啊？喂，呢个系共产 exact 嘅讲法嚟嘅。当时满清腐败，所以要推翻满清。 嗯 ，OK。今时今日你讲唔讲得？系咪一个政权腐败你就推翻佢？你够唔够胆讲啊？而家 佢而家你唔够胆 讲，边个够胆讲啊？但系你问佢，你如果问佢，点解国民党要推翻满清？你真系够胆讲，因为你满清腐败噶嘛。你一定会咁讲㗎嘛。 但佢唔夠胆讲㗎啦已经。 佢会咁讲满清腐败。 係。 先推返佢。但係跟住你问佢系咪腐败嘅政权就要推返佢呢，佢就跟住唔夠胆讲㗎嘛。 喔咁解啦。啱啱咪先。逻辑推论十分正 確。你教我点教人啊，你识唔即就坦白讲，你喺一个咁嘅位。 嗯。 如果俾我梗唔提啦。我点会同你提你咩台独啫？我点会同你提呢个乜撚嘢？屌你咩双十啫？我点会同你提呢、這个辛亥革命啫？我哋提都唔肯会提啊！ 同埋有 即系你一提， 嗯， 你喺边个位你都系错。 喂，同埋有时佢嗰啲叫做高级黑 啊， 就低级红 啊，系啊， 低级红高级， 佢都唔撚知其实年年共产党 都庆祝， 都会庆祝辛亥革命， 即系都会纪念啦， 啊，悼念辛亥革命啊。佢真完全唔窒息，但系辛亥革命我真系有办法讲到佢台独噶，明白？因为系国民党啊嘛， 同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咧，系、反而仲好过而家。如果人哋台湾真系要独立，点会用青天白日 紅旗？系、咯，台湾旗噶嘛，有多条 啱啱先 梅花旗啊嘛， 直成绿色个台湾岛嗰支有冇见过啊？民进党嗰支， 我嘅我嘅， 嗰支仲夸张啊， 佢仲夸张啊，系咯、喂，大佬，你真系唔窒息，你唔识，你唔好讲。 系啊， 你唔好讲，你唔好谂擦鞋， 真系。 如果你又擦咗鞋啦。 喂，你而家话警务处长冇读书会唔会有咩？ 咁我未受警罪，未受。 讲事实啫， 事实啫，你又唔识啊嘛？ 因为人哋都话冇问题啊，人哋都大粒佬。 你而家咧，而家就到你邓炳强话冇问题，我屌你老，你识唔识就识，点会冇问题啊？嗱，你试下话冇问题啦，我就话俾你问题嘅所在。你话有问题，我就话佢咧。呢单嘢冇问题，呢单嘢系唔讲得啊！屌你咯，咪即系等于一样嘢，平反六四有冇问题？你唔讲得啊！而家 系啊， 系咪先？ 我哋都唔讲得啊，分 咗系咪先？我哋都唔讲得，平反六四有冇问题啊？你试下问啊，但边个啊？佢边个够胆讲？屌， 系我哋 有啲嘢唔讲啊嘛，即系你，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抗压嘅人，因为你面皮厚， 但系冇读书 咧，但系优点嚟嘅，面皮厚嘅优点嚟嘅 ，OK。啊！呢个唔赞你唔得嘅，你讲面皮厚真系唔够你油啊！屌你咯，咪系先？但你真系唔识啊嘛？你唔识可唔可以唔捻讲啊？ 嗯， 系咪先？你唔讲可唔可以当帮忙啊？ 嗯， 但你就唔捻窒息，嗰个害人啊嘛？话即系咧，系咪先？辛亥革命可以讲，如果你谂起台独唔可以讲，如果你台独，其实台独可以讲得好好啊嘛。 正常台独嘅人系唔会庆祝辛亥革命， 梗系唔会啦，系咪党啊嘛？屌你老味，系咪先？所以你作为一个，即系一个，我唔明， 即系读书读得少， 读书读得多，但系近代历史读得少，近代史佢读得唔够啊！你读唔够唔紧要都话， 嗯， 唔好讲， 系唔识就 唔识，你唔应该讲啊，大佬。你次港区就系为咗咩啊？两个字啊，擦鞋啊，跳出嚟擦啊！你明唔明白啦？ 但系唔识啊嘛，拍马咩啊？拍马屁拍喺拍马 栏，马春袋啊， 系啊， 马春袋，即系，即系其实某程度你想嗱好嘅，其实我唔系唔教，我教埋你啊，邓炳强。OK， 嗱而家唔好你呢几年唔做得噶啦，一做佢嗰啲人会记得起噶嘛？记得你呢单嘢淡忘咗之后。你想又唔做即系唔庆祝辛亥革命噶嘛？或者唔讲台独噶嘛？好捻简单，你唔使呢个，你唔使讲噶喎，你讲都唔使讲其实 ，OK 至少啲人一庆祝辛亥革命， 挂支青天白日本嚟用，你咪拉佢咯。点解啊？分裂祖国啊？ 得唔得？ 你唔使使乜文，喂，你使乜文啫？你问嚟做乜捻嘢啫？你做乜捻嘢？屌你俾条红线人啫！嗱个红线喺度啦，你只要唔台独咧，你就可以讲辛亥革命。呢条红线嚟噶，你不嬲都唔肯俾人噶啦。你冇乜啦，都做乜呢次谂住俾条红线人啊？佢人可以影咗辛亥革命，又唔捻好，唔好讲台独啊！你唔使讲俾人听啊！你想要拉咪拉佢咯。啊，法官又系你嘅人， 咁啊系我。 屌你谂啊嗱，你佢嗱。我认为佢，你系喺性格兴咗辛亥革命，就是、我系认为你，台独啊嘛，咪拉你咯。 嗯， 我认为得噶啦。而家入边字唔系我认为啊，我哋个前节目主持人，大中华交嚟嘅你老味。 系、 哦。屌你个绝对大中华交，你屈佢咯，冇计，你屈佢，屌你老勾结外国势力分裂祖国。 系、哦。 我屌你老，你根本就，哇！呢个系真。即系100%个冤狱嚟嘅，知唔知啊？你系屈一个大中华家喎、啊，大佬！屌你老味，分裂祖国啊！屌、你老味，佢会分裂祖国？ 嗯， 你听佢由头到尾嘅节目，当然啦，佢近呢几年我唔知啦。 嗯， 以前我个 partner 做节目，佢点会唔系一个同一派嚟啊？佢绝对系同一派嚟啦。 咁啊系， 或者佢统一嘅方法唔同啫。 系 吓，系先佢都一个中国嘅，正宗一个中国嚟噶嘛？ 系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嚟噶嘛，大佬啊，即系各自各表啫嘛。你共产党都唔敢话唔系啦。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而家你拉一个盲嘅人，国家机密啊， 即系系啱啊，绝对系。 问就问到呢样啊，如果佢真系分裂祖国，屌你老味，喂，即系同我唔同啦，唔系先，我都大中华交嚟噶嘛。系咪先？系咪先？我都大中华家嚟噶嘛？即系，唉，我即系所以唔捻窒明点解 受限罪啊？ 系 最新， 即系好捻大，好捻好捻戇鳩嘅啫。 系啊， 即系讲咗好捻简单啦。唉，你唔使同人讲，你中意咪拉咯。而家 其实咩叫咁？系啊系啊，你讲得 系咪先？ 即系过几年先得。 啊，而家记得啊嘛，而家记得啱啱。你身外革命，我庆祝。但系就屌你老母台度唔可以庆祝， 即系出年 真系好乱啊！即系记又咪正系同你讲辛亥革命咯，我挂条青天都排入满地红旗嗰咁啊，咪其实佢心里面系台独嘅，咪挂青天咪有满地红，话讲辛亥革命咯。我屌你老母系咁样样啊嘛，话声你听，咪屌你老咩？即系我有一搏，你话佢一定有嘢俾你捉到咩？喂，而家冇嘢俾你捉到啊！你都屈佢噶啦，系咪啊？ 咁系 你屈得佢，你使乜俾条红线人啫？ 嗯， 喺呢个立场你唔出声咪得咯？ 嗯， 到时你觉得呢个捻样系庆祝双十嘅，你咪唔好拉佢咯。 嗯， 即系如果譬如佢系一个民建联嘅人去庆祝双十，即系你有好多团体噶嘛，民建联都会实受邀请去啲团体嗰度噶嘛，咁你咪唔好拉民建联嗰啲人咯。 嗯， 啊，有个社民连嘅。啊！走去庆祝双十，啊，庆祝三个革命，推翻满清， 咁啊要 你咪拉佢咯， 咁样 明唔明啊？ 即系双重标准咯、 啊。唔系咁咩？我唔拉佢，唔系代表我点知啊？咪先我有权唔拉噶喎。 咁啊系，即系好似话统一嘢啊，何君尧判九年啊， 判九年 系咪九年 啊？系咯，吉祥坡判三个月， 系咪好一系咯？ 系咯。我判三年定九月啊？ 三年，唔系有个话抢都出埋嚟啊！ 判三年， 就三年 咯。三年，长毛三个月， 长毛仲系 吉啦，长毛三个月。 咁啊，何君尧冇咩？ 判九年， 系啊，即系 唔捻你噶啦，唔好。 喂，嗰单嘢有冇得上诉？唔合理判，即系佢如果佢肯上诉，我谂唔会九年系嘛？ 可以 就即系佢应该会，不过而家好难有人帮佢，好难。 系咪？边有律师嚟噶？ 系真系。 而家边有律师可以做啊？即系咧 ，OK， 即系明屈咯。 系啦 ，OK， 咁样大家讲完啦。 嗯， 系都要讲下 澳门啊，未讲澳门，唔系讲通关，你未讲 通关， 通关。 我决定澳门留翻下个礼拜讲。 O、okay, K， 好，下个礼拜讲。O、okay、K， 我预计我讲咗个咩？我讲右汉区， 右汉区即系澳门。 企人边左右个右， 嗯， 汉就汉人个汉。O K， 点样讲？香港人唔好知噶啦。我会讲少少游岸居咁啊，当然拉布啊占大部分啦，跟住讲少少游岸，因为我都唔好熟，但系我就我都识讲嘅，我就俾你知咧游岸居系啲乜嘢嚟嘅 ，OK。 咁我哋讲翻通关啦。 通关 早几早唔系几早，我谂早一个月到啦。我咪话零一信唔过啊，零一个新闻 系 零一就话冬奥之前之后先通关啦嘛， 即系最稳阵啦。 好啦，嗱，我点认为唔系嘅，我认为可能而家已经讲咗通关啦，上个礼拜已讲咗噶啦。OK， 你好似好乐观啊， 我乐观呢次好乐观。 嗯， 点解咧？除就因为呢个比加超同埋陈肇始咧， 嗯， 就上咗广州。 系 ，OK， 同嗰啲专家， 嗯， 啲卫健委嘅专家倾完偈，跟住落翻落嚟咧，你知唔知跟住点样啊？陈茂波又话，香港人好渴望通关。 我唔希望啊，嗱， 我冇得嚟啊，屌你老母！你而家我系陈茂波啊嘛，你系陈茂波咩？ 代表我。 陈茂波话香港人好渴望通关， 系 ，OK， 佢讲， 佢讲， 咁系咪佢讲啊？ 嗯， 系啦嘛， 系， 好啦。唐英年好渴望通关，系咪佢讲啊？ 唐英年讲咋？ 有讲系唐英咁讲，香港有香港人啊嘛。陈肇始又话而家最紧要咧就系香港通关， 佢讲咋？ 系啊，总之最紧要啦。OK， 唔系你讲，佢讲，咁系咪先？喂，去完一次建委，建委，广东省咪建委，佢即刻出嚟就系咁讲通关，通关，通关，通关，通关。喂，平时见唔见到呢班唔家产讲啊？ 记唔记得我哋节目讲过话，你越想佢通关，或者我唔好话节目唔知有冇讲啊？但系我话唔一定讲话，你越想通，我唔想通关， 唔想 最好永远 港独， 唔系，讲呢啲， 讲得港独，变咗就 OK， 即系叫做各自为政，因为疫情嘅问题，冇咁多交流， 各自为政，屌你攞咩咁样？ 自成一个， 啲人会将你咁样讲法变成港独嘅，知唔知？ 自成一。国都透过国啊，啱啱先？虽然话一个国家啫，但系佢有唔同嘅省，即系当分开咗啦，啱啱？系咪先？ 系啊，系啊。 啊，又真好似我哋讲， 但系啲人屌你老肺，但系啲人会咁讲嘅。其实系先你呢个有啲港独嘅意思， 讲啫。 你有啲港独意思， 自成一国。 唔好理啦，我真系觉得，喂，你而家你认为唔应该通关，即系我哋中港要隔绝，咁你就港独分子啦。屌你！你 唔 系 我， 你唔使庆祝双十啊！你屌你老母，今日我拉得你啊！ 喂， 嗱，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咧，我都而家咁提醒你， 香港 我系反对嘅，亦都反对你咁讲嘅。OK， 香港政府话疫情严重， 你应该点讲啊？ 疫情严峻啊！而家 你都好想通关， 我唔系我 唔好啊！我 为咗香港人嘅生命， 唔捻你，黐线咯！ 你一话 香港人嘅生命关你捻事咩？ 你 跟住你自己条命啊！ 阿牛哥，你一话想我就唔通俾你啦， 未必嘅。呢次我好啦，好乐观啦。因为平时呢班官咧，一问佢通关好卵惊噶嘛，点解？因为惊屌柒佢啊嘛，屌你老味，够做咁样窒多嘢，交咁多税养你班冚家铲，咪个个咁讲。我而家即刻直播，真系我把识讲噶，我朋友咧我交过税啊，屌你我交咁多税，屌你养你班冚家铲，屌你 关都唔到。你老豆食烟就有交税噶啦， 戒捻咗噶，好多耐个我啊。 哦，有冇饮酒啊？饮酒都要俾税噶噃。 你走我俾钱嘅， 哦，你俾钱你俾咯 ，OK OK OK。香港真系好，香港真系 讲咯，你识讲咯，养你班冚家产，屌你老，到而家都唔肯通关。喂，我爸都咁讲，我爸好难，你知唔知？ 都咁讲， 系都咁讲，我屌你屌出去嘅，都话啦，我爸我爸唔屌差佬嘅嘛， 我都话咯，呢个政府最犀利系令到啲蓝丝 都好 friend， 都 屌出佢嘅嘛。嗱，我即系讲我老豆啊，深蓝噶啦 ，OK。 屌柒啊！ 林郑， 香港政府话搵啲老人家打疫苗做杀做白老鼠咯，咁佢冇打，嗱佢冇打 ，OK， 到而家佢冇打， 我爸都冇打， 系咯，话搵佢直情闹啊！我冇见过听闹政府，即系佢哋呢啲好得意嘅，中央就永远支持嘅， 系啊， 衰就 差佬都冇问题嘅， 衰就系衰 政府啫，差佬都唔错嘅，因为差佬嘅执行， 仲有佢哋好得意，衰又系衰，曾荫权。梁振英冇嘢嘅，咁系真系噶喎。 我就好唔中意林郑月娥， 唔系， 但我话好追债咯。 但系佢 知系咪我有真迹啊？关系，我度除咗董建华之外，个个都唔中意嘅。 哦，咁啊，咁我老豆就唔中意曾荫权，同埋董建华就话做唔到嘢咁咯。梁振英话唔关梁振英事咁， 唔得系噶，唔得，个个蓝丝唔同啦。 但系都会屌个政府，屌 肯定屌而家政府，系啦，屌而家，一定系好啦，唔多林郑月娥 系 ，OK， 即系讲到边度咧？系啦，系个捻个都屌你班官嘅， 系 而家你班官系主动出嚟，嗱， 屌 你老母，香港好卵新通关。坦白讲，你唔我上个礼拜咁讲，你唔识你唔好讲啊嘛。 嗯， 明唔明啊？唔系啱啱我哋阿谭炳强咁，你唔识你唔好讲啊嘛。如果佢冇咁嘅话病，即系冇咁嘅信心，佢讲嚟做咩？ 嗯， 佢讲嚟做咩？搏俾你屌啊？系咪先？倾好晒啦，你要记住。 嗯， 呢一个封关唔撚系疫情嘅问题，一路以来我系咯，我哋一路都冇系个政治问题嚟噶嘛？点解个政治问题啊？因为你香港人唔乖啊嘛。 嗯，咁梗系啦。 要一你咁撚样，我咪俾你封关。嗱，坦白讲嗱，共产党最叻就系咩嘢咧？拉一派打一派啊嘛。只要有一班人好想通关嘅。是觉得你呢班撚样啊唔好撚样其实我即係话我自己啫你呢班黄絲搞到佢冇得空关佢就会企喺你个黄絲嘅对面嚟屌柒你㗎嘛。明唔明白即係系我唔会嘅啫係咪先因为我系一个黄絲去通关嘅人嚟㗎嘛。但有啲人淨係想通关嘅佢会当黄絲对立嘅。咁共产党或者執政者呢就有能力连同呢一班人去打另外一班人打个、打对面呢班人啦。所以 是 一个政治史嚟㗎嘛。共产党好叻玩呢样嘢㗎嘛。 嗯。 由头到尾都系㗎嘛。 是。 咪先点所以通关唔你想通关通关快唔亦都未必系话我哋全香港人都唔想通关。 嗯。 唔系。 应该点样玩法呢、 okay? 应 该点样讲 应该 跟踪。 唔关我事㗎大佬系班唔家产即系我自己啦系我自己。嗰啲人搞乱香港㗎。我唔想搞乱香港噶， 哦， 而家已经由乱变治啦嘛，系咪先？我哋咪应该，我哋咪冇问题咯，咪应该咁样讲。 嗯， 甚至乎你唔好窒理佢， 嗯， 唔窒理佢， 嗯， 喂，其实急嘅唔系我哋香港人啊， 嗯， 急嘅真系政府噶， 嗯， 你唔好啲有啲人成日讲，好捻真啲人咁讲，屌你个政府唔窒理啦，政府唔窒理个政府最捻想通关嗰、那个。 嗯， 系咪先？因为佢税收， 深圳政府未必想通关喎。嗱，即系阿牛哥，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其实认同咗都唔通关，唔系疫情嘅问题啦，啱唔啱先？ 我就可以话俾你，打唔打针亦都唔系通关嘅问题。 嗯嗯， 即系如果你谂住话你打两针为通关，你我捻够。 系啊，所以我未打。 我打针唔系为通关啊，我一百下次。 但系个问题， 一早我谂讲。 若然佢真係宣布话通关嘅条件係要打咗两针呢咁我恩仔都要跪低㗎啦。 佢一局佢一局佢啱啱讲唔需要我觉得澳门都唔系咁样。唉。 你澳门唔系要打 针。我諗住听日先我諗住下个礼拜先出澳门我讲少少。澳门系唔使打针可以㗎只要有七日嘅核酸报告㗎未爆呢一单疫情之后即未爆十一之前嘅疫情之前。 嗯、 由头到尾唔需要打针噶， 唔系唔系，咁唔好讲咁多澳门住先，咁、你讲翻香港二单， 嗯， 即系话若然佢真系宣布免翻大陆免隔离、嗯，即系深圳政府要求，咁、我啱仔一定跪低噶啦， 其实都唔使打针我都话， 你都唔使， 我系觉得你打针系为你自己，系算、 哦、，OK， 或者为咗自己个唔好伤唔关。出入境事，我第一我打第一针我咁讲噶啦，记住啊，我冇变过噶，或者咧我每个阵都话，哦，但坦白讲啦，我觉得我呢次系好 好肯定会通关， 好乐观， 好乐观， 好乐观，唔系即系一个你俾我见到嗰个事率啊，即系嗰啲事啊，太似啊，佢真系唔会无啦啦走出嚟讲噶。陈茂波屌你咯，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陈茂波条冚家铲，屌你咯，咩家铲？佢搏出嚟窒， 嗯， 成个政府最捻精， 嗯， 就系佢最捻蠢就系谭炳强。 嗯、 我话真系唔系讲笑，最捻蠢就系谭炳强啊！话声你听，最捻精系陈茂波啊！ 如果你咁讲，会唔会受警啊？ 我唔知啊，我依家我个人对佢偏见，佢、 哦、 得未？得未？ 哦、 其他差人都唔系嘅。 我得 话比家超叻佢叻佢十倍啦，屌你咯，得咪啊？ 得 ，OK， 谭炳强都唔系差佬， 系、警务处长仲唔系？ 佢仲系警务处长咩？姓蔡噶啦，呢个系啦，警务处长啊， 系咩？ 哦，屌你咯，未话 佢升咗职啊？ 系啊， 局长 系啊， 哦， 系啊，大佬， 保安局局长系咪差佬？又唔一定喎、 啊。系咯， 叶柳都曾经保安局局 长。系 咯， 佢上一差佬上得上拉嚟受嘅。总之总之，邓炳强系蠢， 系得得 最捻叻，最捻啊！唔好话我而家一话俾叻，俾人屌啊嘛，最捻古惑， 最捻正常啦， 最捻就系陈茂波啦，即系最捻正常系佢嘅。 系 喂，佢唔会攞出嚟拆噶，诶、消费券有数咪攞咪行出嚟咯吓。屌你咯，可唔可以讲疫情嘅嘢？通关我屌你咯，冇个咁唔理一齐讲啦。喂，但系而家佢跑出嚟讲、啊，喂呢啲冚家都跑出嚟讲就屌你咯，系咪？即系佢真系防防无无不落啊嘛。所以我系比以前更加有信心咯、啊。通关咁、当然啦，一通关就谂住对定啲人民币噶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嗱，我 人民币回翻啲嚟噶。 嗱，我总同大家冇讲、 嗯， 如果你系我一个乐天派、乐观派， 诶，问埋先。 OK。 我都系嗰句局部通关，嗯、即系唔系我哋去出去上去玩嘅人，一定系最尾嘅，我觉得。 系好，是是我留翻下个礼拜讲好 冇？ 嗯，呢一 样 嘢啊，我因为我又同你烧相反，就唔会再赌啦。 嗯， 仲差你嗰餐未食啦，我唔会再赌住。OK OK， 咁样但我就或者我系好有一个系列，唔系一个系统去讲我呢一次 嘅睇法 噶啦。OK， 但当然啦，下个礼拜。因为我估嘅而家已经政府就宣布咗，可能已经宣布咗噶啦。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已宣布咗噶啦。 而家 我 十月十二号出街啊嘛， 系、咯、可能十二月五号已经讲咗噶啦。 十月五号讲， 但系星期二啊，星期二啊嘛，其实系、啊，平星期二讲噶嘛。林郑系 有变数嘛， 啊、 澳门 咁所以我咪要讲讲澳门咯。 系 OK， 先下个礼拜我顺便讲埋游汉区咯。 有看区就下个礼拜 ，OK， 咁下个礼拜讲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26分钟，会唔会俾啲老友话你？ 唔紧要噶，啊，因为屌啊乜嘢人，佢都好 happy 啊。 哦，咁啊， 啊啲好开心噶嘛，系咪先？但系唔关我事，我唔想屌。佢先天性柒咧，系冇办法改噶嘛，明唔明白？ 唔系，我觉得我可以讲长少少，就系话个条件啊。 下个礼拜先讲晒佢啦， 即系再 一下个礼拜有安居唔好多嘢讲。OK， 好，咁啊，下个礼拜咁啊，同一时间啦。咁、我要解释下，改释下啲神山裤先。即系突然间， 十二号买到未啊？十月十二号翻货未？你觉得？ 我应该我 咁系录音系十月十二号嘛？ 我应该同啲网友讲啦。神山裤个销情咧，货期咧系好唔稳定。OK， 嗱， 供应商点同你讲？ 供应商就同我讲，我已经将佢个家丁家产咧攞晒啦，我一人之力就攞捻晒佢所有成间公司所有神山裤啦。咁而家全香港咧批发就冇晒神山裤啊，只有零售嘅啫。啊，而家零售 唔系，而家我问你先，神山裤系马来西亚直接运过嚟香港俾你，一定系经一经大陆？ 经一经香港代理， 即系喺大陆。 唔系， 都系经，即系喺马来西亚运过嚟。 运过嚟，其实好捻，系好捻复杂嘅， 系即系发货地喺边？ 喺大陆包装，就运翻去神马来西亚， 再马来西亚运嚟， 运翻翻嚟， 即系出口度。 但系就又唔可以喺马来西亚，即系佢攞过嗰啲批文唔同，就唔可以马来西亚嚟香港。 哦， 唔可以喺， 唔可以大陆嚟香港， 系啦， 要大陆去马来西亚， 系啦，再翻翻嚟， 咩麻烦？ 系啦， 啲货期 系啦，其实一路以来，如果你系谂住搏咧。仲平添， 大陆寄落嚟， 系 唔俾你寄嘛？ 唔系啊， 唔系 你偷得到嘅话，仲平添，仲平添，我可以攞到百零蚊卖俾你哋都仲得啊！ 我唔稳阵咯，你唔做啲咁嘅生意啊？ 我唔会犯法嘅， 系 我唔会犯法嘅，我所以你放心。 系 啊 ，OK， 当然啦，而家红线我讲到咁样咁样危险嘅话，有机会啦。而家喺语言就有机会犯法。我觉得因为我而家都贴住红线嘅。踩住佢噶， 而家冇人再讲到咁激噶啦，好多嘢。 我都算好激噶啦，今日我算好激噶啦。 你仲话想开台？ 上个礼拜我有几激嘅，呢排我讲都几激噶。 因为你都话想开台啊嘛。 系啊， 同埋好似听人讲话有啲旧老细想搵翻你帮手。 系啊，唔系嗰啲唔关事。有机会我先再讲。即系我想话俾你咧，神山裤咧，即系而家香港冇，但系咧如果譬如再有咧，我都唔知有几多。 即系如果有其他渠道买到都系旧货，可唔可以咁讲？ 系。啊，唔系我唔敢讲，即系如果再有神山裤咧，就我又唔知我自己会攞到几多货，因为佢全香港都抢紧， 即系总之个代理商未答你呢个问题。 系啦，咁咧如果譬如即系好似呢次咁，我得40盒啫， 嗯， 我喺4个钟头之内就卖晒啦， 唔系，即系好多人同你识，咁但你 其实系根本就根本 四十盒，你招呼到几多个客先？即系有几多个人同你买？有冇一个人买十盒？ 有两个买十盒。 哦， 有两个买十盒。 即系你唔系话满足到好多网友要？ 系啊，唔会满足到。所以有时咧，我希望啲网友咧，不如咁啦。如果你要买嘅话，留咗言先咯。 留言先， 留言先啦，唔系俾钱，唔使俾钱先。我攞到货，我就会安排俾边个先，俾边个先。 第一时间就 系啦，我会同你哋讲。O、okay? K，、嗯、希望系咁样啦。咁最后啦，你 如果一通关你嗰啲货唔够 卖啦，一定唔够卖噶啦， 一通关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消费唔够卖噶啦， 报复性出征。 坦白讲，我自己得一盒嘅啫，我只都系，我要留翻盒俾自己，你唔好问我。 你一盒五包， 我仲有啲货喺阿碌度，我仲有五盒喺阿碌度嘅。 咁你自己够唔够使啊？ 我喺碌度，我翻到大陆就有，我唔惊。 OK， 哇！你阿碌嗰度嗰啲，都唔系旧货， 你唔系旧货。 得，有一次你寄上去。 咁阿碌嗰度仲有货嘅。如果网友喺大陆住嘅咧，要买咧，我都仲有俾你嘅。但你唔好买晒，我有五盒，我最多咪预四盒俾你嘅啫。 即系阿碌嗰度。 我留翻一盒，我 阿碌都要系嘛？ 阿碌都要噶，可能三盒咋 ？OK， 总之你可以用我讲嘅喺大陆就。要买大陆买就用我讲， 我不过阿碌静咗，冇讲去边度玩业。 佢都可以嘅，不过就小伟聊天室讲嘅。 我哋可以有同啲网友分享下，出埋下老友啦。 其实有噶，我哋有网友去珠海玩噶， 系咩？ 有机会讲下，有机会又讲下啦。澳门嗰位啊， 哦，系即系你冇年半，我哋都大把消息都仲同得网友定得到。其实好多料，其实我 好捻多贴地嘢噶嘛。 即系如果唔系啲人又话你啲问就。诶，喺度呃人又话 知啊！我都有少少呃人又系开始有少少啦，不过但系起码有样嘢我唔讲大话咧， 系请乜时政 冇呃过你啦，系冇呃过你，全部都讲我真心相信嘅嘢，就算系啲灵异嘢，我都真心相信嘅呢次。 唔系同埋你香港冇去玩啊，你 系啊， 你主持 都系咁样啦，都系咁样，我再讲一次啦。神辛苦你留言先啦， 系 希望啲网友打上就照旧打上啦，因为坦白讲，而家好捻靠你呢样嘢，我冇嘢做噶。我冇嘢做嘅、 嗯、 ，OK 吓、啊，咁啊，以前靠网购，咁如果你谂住买耳机都可以买嘅，当然啦，买耳机咧就因为唔系我寄嘅， 嗯， 系阿的咁样寄嘅， 嗯， 咁阿的咧搵嗰间嘢嗰间公司咧， 好唔稳阵， 好唔稳阵嘅，就唔会系即时帮你寄嘅， 哦、 因为嗰间嘢冇钱赚啫嘛，佢、嗯、可能储咗慢慢一次过寄嘅，咁啊可能会慢少少，即系可能你今日俾钱要两个礼拜先收到噶就唔出奇噶， 啊咁样， 所以如果你中意买就买，唔买就算啦，唔紧要嘅。啊，咁我希望网友会支持啦。咁亦都希望其实最紧要真系靠打赏啦，咁啊打赏下啦，因为真系都几唔稳掂下嘅。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讲啦，澳门游汉区，拜拜。 游汉区，拜拜。